手小的，嘴甜的，心好的，长得像朵花儿，这是叫人没有挑地儿。我那识文断字儿的售货员同志刘春晓啊，真正的可人。 别说是糖水，奶奶就是把糖罐子抱来呀、啊，也不心疼。等着奶奶给你拿去。 哎，奶奶，奶奶，我跟您闹着玩呢，哎、您怎么还当真呢？

公公名儿老，八百条好汉擦你不会。 Yeah.

穷心 听众朋友，越剧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